心智科学，人人都讲培训，唔通人人都识培训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配合专家实战经验，企业大学堂陪你一起终身学习。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晴辉，企业培训总监赖以云。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是来到我们每个礼拜一次啦，心知科学。咁啊，呢个咧系一个全新嘅节目嚟嘅。咁我哋专讲咧就系话心理学咧点样可以应用或者解释咧而家一啲社会现象啊，或者好多唔同范畴嘅现象。因为大家知道啦，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嘅，我哋就分开咧，其实喺香港咧有唔同嘅心理学家。今日你就会见到我哋又系另一批嘅心理学家啦。因为我哋每个礼拜咧都基本上咧会有一个嘅唔同嘅主题嘅，咁咧就会每个礼拜放送俾大家啦。咁啊，一个礼拜咧就系、是、有一个礼拜咧就系、是、关于。零負天下人就是輔導心理學家嘅，咁佢咧就去講一啲時事啊，有啲熱話題啊，咁嗰只，咁跟住咧就用心理學嚟分析嘅。咁、咧第二個嘅禮拜咧就係、是、叫老細揾食啫，咁呢個又啱啊，即係香港人中意翻工噶嘛，係咪？咁啊，喂，講下點樣有咩喺辦公室嘅生存技巧？第三個咧，咁啊，喂，大家好緊張自己啲子女學業噶嘛，咁、我哋有個咧論盡家教學，就係、是、心理學，尤其是我哋嘅教育心理學家。點樣喺校園啦、家長啦呢一方面咧，心理學係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嘅？咁就第四個禮拜，就係、是、今個禮拜啦，就係、是、企業大學堂，係啦，就係咧亦都係由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啦，咁啊專係幫啲企業或者組織咧去做。一啲嘅行為改變啊，類似咁嘅。咁如果係中意學嘢嘅咧，咁今個禮拜就啱曬啦。因為我今個禮拜咧就係、是、講你應該點樣學嘢，尤其是點樣喺個機構裏面去學嘢嘅。咁我哋咧就有兩位我哋嘅今個禮拜嘅企業大學堂嘅主持啦。咁啊，等你介紹下自己先 ，Chris 先啦。 好啊，我叫 Chris 啦，陳晴輝係我中文名嚟嘅。咁啊。我是一個註冊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咁啊過去有20年啦，超過20年啦，喺企業做培訓同埋發展工作嘅。咁啊，我最初第一份工作咧，其實唔係做培訓嘅，我係做一個社工嘅。咁啊，專係去波地啊、桌球室啦，去捉仔啊，我哋叫捉仔啦。咁啊，就踢佢哋入會，就係、是、抗人黑社會嘅，就係、是、請我哋入青年會嘅。 使唔使講到抗 人？係啦，係啦，冇錯。嗰時好有使命㗎，嗰陣時。 睇你個樣，真係唔止係廿年咁少喎、 啊。真係啊，係啦，咁啊，咁啊，廿年嘅企業嘅培訓經驗啦。咁今日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Okay.咩叫洗腦嘅培訓啦 ？OK， 咁啊，另外一位啦，係啦， 係大家好，咁、我就哇，係 點樣都撐一撐啦，你都見到勉強㗎啦，開始 啲花痕瘡啦，好在今日 啱啱畢業嘅， 咁我就賴以雲啦，咁啊英文名係 Fiona， 咁就。其實咧就咁嘅，我都係一個心理學家，不過就 準 註冊， 準備嘅心理學家， 即係我嘅未係嘅嚇， 準備係嘅。 First degree 同我嘅 master degree 咧都係讀心理學嘅。 咁嗱，我證明佢而且個 master 係好耐啫，啲人就係懶咧，又唔係懶，係忙於工作就係、是、企業。 係啦，但係你哋係需要一個咧，而家咧喺個企業裏邊咧做緊一個培訓嘅。咁咧，其實我而家咧係一間企業嘅培訓總監嚟嘅。咁、所以咧，我係可以咧從呢個心理學嘅角度咧，仲要係一個 practitioner 嘅角度咧，為大家解答一啲嘅疑難嘅。 而家我哋好解答唔到咁樣，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經驗話俾你聽。不過阿肥恩嗱做緊間公司咧，大家都好中意嘅。哇！如果有一樣 好有架勢啊，間公司真係 開心嘅。 所以我唔會響嘅，大家唔使。你都唔需要留言嘅 ，OK。 我哋大估下，我哋不如俾大估下。 唔需要留言嘅 ，OK。 話説咧，我都介紹我自己。 好似你未介紹。 我叫黃仲遠啦，咁我叫阿 Miles， 咁我都係註冊嘅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嘅。 註冊咗幾耐？ 係哇，咁都真係幾耐喎？ 係咪㗎？睇你都開始有啲白髮㗎咯。 喂，06年真係好鬼耐。 係咩？ 我真係可能係第一批。係 咩啊？ 喂，而家我哋原來得70多㗎咋。 係咩？ 我 以為好多。 其實我嗰日都係近期都先人哋 check 翻，原來全香港係得70多。 因為咧，好耐之前咧，我去咧即係心理學家嗰啲聚會咧咁。 幾廿人咁樣，我 that's why 我嗰陣時就決定我唔會註冊啦，係啦，因為我要做一個不一樣嘅心理學家。 點知而家有你， 你 又嚟註冊， 唔係 我意思你又嚟註冊，你又 唔係嗱，我俾你感動咗，我俾你感動咗，因為咧佢曾經咧點解會揾咗我落答咧？因為佢話咧呢一個行業咧，呢個學科咧，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咧，講真真係幾冷門嘅。咁我哋都覺得咧係需要推廣嘅。咁我自己都好認同嘅，係啦。 即係你為咗呢個使命， 梗係啦。 我就覺得唔係為咗呢個使命嘅，講真。我以前係做 in house 嘅 training 嘅，咁啊揾阿 Muse 嚟做培訓啦。咁佢嗰陣時已經 consultant 嚟㗎啦。 就覺得佢好型。 我見到咁多 consultant， 佢係特別型啲嘅話，只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好朋友，好朋友， 我就好認同。 係啦，我就覺得哇，好正喎！因為我見到全場嘅同事咧。一定話心理學家，即刻唔同曬，係啦，即刻唔同曬。我心話：哇，你有仔啊！大家都係同一時間讀書啫。 講到 我後生啲嘅 ，OK。 講到專業嘅， 嗱就係咁，所以就我嗱呢個就係我哋嘅專業啦。其實咧，企業大學堂咧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喺企業裏邊我哋做培訓嘅。 冇錯。 而今日第一集。企業大學同而我哋講咧，頭先阿 Chris 都已經爆咗響口嘅，就係咧我哋講 洗腦式培訓啊， 即係話咧，究竟點樣洗你腦咧？我先不如先係講下，喂點為之洗腦式嘅培訓或者洗腦教學先？ 其實咧嗱，講真咧，即係大家聽到洗腦咧都好驚嘅，但係事實上咧，你每日咧，即係你只要你有翻工咧，其實或者你接觸任何嘅媒介咧，你都有機會咧被洗腦嘅。即係講真，而家講得最流行嘅係乜嘢咧？即係我哋香港嘅教育啦，係咪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哋填由細到大填鴨式教育，其實都係一種洗腦嚟嘅。到你翻工啦，以為可以。逃離啦，係啦，點知你其實日日就俾人洗腦嘅，你睇電視又係俾人洗腦嘅，咁但係咧，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從一個心理學角度點樣去洗呢、即係你要知道，原來心理學可以係咁樣去分析嘅喎、原來我哋做咗傻瓜，我哋都唔知嘅喎，咁樣 其實其中一樣咧，最直接嘅，佢雖然唔係一個正式嘅培訓，但係佢個方式係洗腦嘅。咁呢個就係亦都係我以前第一份工作做嘅，就係、是、廣告啦。咁因為咁樣嘅嘛，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嚟睇。你又唔好扮唔識先啦，即係我都讀翻嚟，我都 你未講點知 啫，講埋先啦。 即係類似咧，以前好耐好耐以前嘅一啲廣告啊，咩平巴平巴平巴，即係類似呢啲嘅。 我真係未聽過， 我都未聽過嘅，係啦。嗱，仲有一個係嗱，我講呢個上聯，睇下你記唔記得下聯嗱。如果記得，一定要講嘅，一定要講。如果冇咗牛奶味， 朱古力味冇定期， 朱古力味翻翻嚟。 咁你唔記得？ 咁你又唔爭氣？ 就係你 要讀得準啲。 就係你， 你唔好講埋啲。 你長咗你一節，你長咗你一節。 O K 啦。 你唔係你唔好講啲太舊嘅嘢，你講翻近代。你而家一開 YouTube， 你見到邊個先？我只要撳一個掣，我就可以開拓澳洲嘅市場。我只要撳一個掣，我就可以開拓美國嘅市場。 B 君啊，係咪啊？ 即係嗰個撳一個掣嗰個都係洗緊腦。 好犀利啊！真係鋪天蓋地啊！我唔知點解打 email 咧，真係日日有 email 俾我噶，叫我喂你 買咗未？你買 咗未？我梗係唔會俾人洗啦。如果唔係點係叫心理學家？ 又唔好咁講，等緊真係萬一人哋阿賴以為。想講下個經驗，咁 唔 好意思咯，咪阻封殺咗人哋。 咁啊唔係喎，咁當然同我哋分享下， 俾咗百萬八千 萬 啦，已經。 OK， 即係其實呢啲都會係一啲嘅，即係最簡單直接大家會睇到嘅，即係其實嗰個咧先可能 係啦， 咁樣 me exposure 呢個咁嘅 effect， 即係話咧純粹如果係出嘅次數夠多就係 冇錯， 因為的而且確咧以前賣廣告嘅時候咧，咁我哋 media 嗰邊啦，咁我哋就話會睇下審幾多粒落去個 media 啦，咁先至會夠令到啲人會記得嘅， 係。 咁雖然咧講真咧，佢哋係唔係科班出身，即係我意思嘅，唔係學術界出身啦，所以佢哋冇一個特別嘅公式，你點樣先做到咁media exposure effect 啦、即係單純地曝光嘅效應。 即係見得越多嘅話咧，你個印象就會越深刻，可能你buy in機會越大。 而且你係直情係會。 不其然地，好似頭先嗰句嘢，其實對我哋日常生活係完全冇用噶嘛，係咪？即係但係唔知點解幾廿年居然喺個， 我又唔好記得喎，喺呢個記得嘅啫。 但係你個 RAM 都唔知點解係要放呢一條嘢咧，喺你個腦裏邊咁嘥位嘅，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嘅情況。所以以前嗰啲好多廣告係用歌嘅，係咁咧，所以咧係會令到你咧係易入腦啲嘅。即係都係，即係我尊重前輩啫。咩兩個就夠曬數？ 唔 係， 不 過 你 要講啲 歌咧，其實真係個歌朗朗上口咧，你播得多咧，一定記得。等於有小朋友都係咁啫嘛。嗱，聽得多歌咧，佢都慢慢記得裏面講嘅內容。雖然佢個 language 啊，有細細個嗰啲啊 ，language ability 未必咁快可以掌握得到咧。但係佢聽多歌咧，其他字唔識，但係手講嘅歌咧就全部記得曬嘅。我都記得以前啲表弟表妹啊，學語言都係咁嘅嚇，無論英文歌、外語歌。聽得多廣告就自然識曬噶啦，就係、 是。但我哋翻去即係企業個 context 啊，係咪？咁我哋講 training 啊嘛，係。係啦，咁其實 training 嗱，你哋你哋係專家啦，係咪？ 翻講你又 係專家，唔係你業界從業員 係啊。OK， 好。 橋廠嚟嘅。 你哋經歷得最多嘅洗腦嘅培訓，通常係喺邊方面呢？ 我自己會咁樣啦。首先就係、是、銷售培訓，我覺得係比較洗腦式多啲嘅。即係如果比起企業裏面嘅後勤同事嘅一啲嘅 training 嘅話咧，前線銷售同事嘅洗腦式培訓係會多啲嘅。例如啦，即係佢個賣嘢嘅方法啦，甚至乎佢哋有啲洗腦嘅情況係會念 script 啦，係咪？即係你要背一啲嘅對白。嚟到去點樣介紹你個產品，同埋可能點樣推介嘅方式或者嘅次序，呢啲某程度上咧都係一個洗腦式嘅情況，因為洗腦式某程度上就係有啲咁嘅意思噶嘛，即係話咧你接收咗嗰個嘅信息，而不其然地接收咗，其實咧你甚至乎喺個大腦裏邊咧都冇經過一啲嘅分析或者係審核，究竟嗰一段説話係有啲咩意思，同埋有啲咩準則，有啲咩效用，甚至乎，但你自己就已經念口簧咁樣講咗出去啦。咁所以咧，嗰啲係會幾多噶嘛？即係練即係練 script 嘅一個情況。 其實呢樣嘢咧，即係我自己都研究過嘅。我自己就覺得咧，譬如我做 service training 做好多，做 product training 做好多嘅，即係我哋都會不停咁話會做 role play 啊，要做一啲嘅即係 behavioral standard 啊，或者customer service standard 啊咁樣樣。咁就我哋其中一樣嘢咧，就希望咧。即係透過佢不停咁樣做，跟住佢就有一個嘅習慣。當佢有個習慣嘅時候咧，反而咧就係呢個咁嘅行為咧影響翻佢個 mindset 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 psychology 我哋有講噶嘛 ，cognitive dissonance 啊嘛。即係當佢你要佢去 buy 一樣嘢，改變佢態度唔容易嘅。咁但係如果你當佢不停咁樣做同一個 behaviour， 不停咁做，然後你做嗰樣嘢，發覺咦同你個 mindset 會有啲唔似喎，咁你就會出現一種反差，就係覺得好唔協調啊，好唔舒服啊，咁於是乎咧，你就會覺得其實啊，顧客服務都幾好啊，其實咧一路咁樣做去 serve 啲 customer 都幾好啊，咁我哋就不停要佢哋做，不停咁要佢哋做嘅。咁其中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幾 typical 嘅例子。 你都睇到企業嗰啲啦，即係就係用呢啲手法咧，仲喺度 justify 自己做得幾咁正確啦，即係咁講。 好正面嘅係。 反嘅其實嗱，頭先阿 Musa 講到 sales training 啦 ，Viola 講到 service training 啦，係咪？嗱，我過去一啲經驗咧，就喺 in-house 好多時要做 culture building 嗰啲嘢，即係大家要有 same mindset 咧。某程度上，我會覺得係用緊啲 conformity 嘅，即係要你依循大圍都係咁做啦。咁你逼於無奈，或者你有啲自愿或者被逼啦，都要跟循住個大局咧，都要去做。咁以往啲 culture building 啊，或者係嗰啲 mindset 咯，叫 alignment 啦。咁佢要大家嗰個 value 要好一致，通常係講緊間機構咧，就係嗰啲 VMV。vision 啦 ，mission 同埋 value 咁要大家好一致啦，入落嚟間公司度。 咁唔一致嗰啲，你點對付佢？ 嗱，其實通常你唔一致都你個行為都被逼要去到一致噶啦，好多時候。 咪洗腦咯， 係啊，依個某程度你可以話，你可以話洗腦啊，因為特別係新同事一入到嚟嚇，個腦應該係較為 blind 啲啦，因為佢乜都唔知間公司有啲咩 culture value 噶，咁通常都係透過你啲 orientation。我相信大家都有做過㗎啦，呢啲嘢 即係 認身 training， 咁啊一定講 VMV， 講我哋啲價值觀，咁要大家 buy in， 咁跟住咧有啲機構我過去都咧唔單止仲係講個價值觀添，仲要講埋 behavioral terms， 即係嗰啲行為指標啊，嚇必然要你，譬如 sales 要做到點啦，出數啊，要你點努力啊，嚇一定得啊，一定贏啊嗰啲啦 ，service 嗰啲啦，我見到有啲有曬 script 要喺度，要微笑幾多下， 都係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嘅。其實我咧某程度上都係完全洗腦嘅，咁我都係 洗腦專家， 洗腦專家， 你可以咁講。 其實那個情況呢，其實 Fiona 剛才講的那個是在心理學裏面呢，其中一個是很主要的方法。又或者這樣講，其實呢某程度上，如果他不是太知道心理學，而只是可能讀了坊間某一些亦同心理學相關嘅情況，大部分就以為咧就係、是，喂，我改變咗佢個價值觀，改變咗佢嘅 belief， 佢自然嗰個嘅行為就改變，咁的而且確都係嘅。但其實喺現實當中咧，實行得多嘅咧，其實就唔係從呢個轉變，啱啱就應該係調轉嘅，因為咧，尤其是企業佢真係即係需要個效率，咁所以咧佢係寧願就係我不如推動你個行為，令到你有頭先嘅一個認知上嘅差誤，令到你就不如我協調翻自己嗰個差誤咧，就認同咗你當中做呢個行為所帶出嚟嘅一啲嘅價值觀， 即係一個 self justification 咁樣樣， 係啦。即係呢個係同埋咧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嗰時讀一啲嘅基本上有啲 research 係五十五十嘅，即係。其實你好 make sense 咁，改變咗佢個價值觀同個行為，跟住同埋個信念就會改變行為。其實呢、這個，但係其實喺嗰個 research 裏面嘅有效程度咧，係五十五十嘅，即係嗰個情況。所以咧，而我覺得喺機構裏面咧係更加多，因為好老實講啊，連老細。其實都是打工的嘛，即係佢嗰個 VM 咧，佢都要受的嘛。你估佢真的活出自己，即係除了一些叫家族式，可能佢本身就是咁，或者係叫白手興家打出嚟。你諗我哋做開 MNC， 即係跨國公司啦。咁基本上佢嗰套就是源遠流長，定係唔係源遠流長？突然間兩年又會改一改，跟住又要再審落嚟㗎啦。 跟住又再做一個 cultural change program 咯。咁然之後就人人咧就又再洗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翻工咁樣，咁你已經係接受緊各種各樣嘅洗腦嘅咁樣。咁不過咁講啦，其實嗱我哋頭先講啦，即係成人教育啦，改變心態就好難嘅。即係雖然我哋咧每堂咧，其實我哋教 service 啦，咁最中意就係話，搞掂個心態先啦，因為你心態唔正確就好難改變行為嘅。但係即係亦都真係好認真講句咧，你要佢哋諗通諗透咧，真係好難嘅。係啦，即係 at the end 我哋都只能夠同佢講話，嗱你唔做啊嘛，咁有啲咩後果啊咁樣。 所以有 Justin 洗落係好啱洗，好啱洗嘅嗰只嘅情況。喂，機構係的而且確多用呢個咁樣嘅情。 系， 同埋就我谂 media exposure 系其中一个咧，即系话成日会出晒嚟啦。等阵我哋话唔定下一次可以讲下啲例子嘅。其实都仲有一啲嘅效应嘅，不过呢个效应咧就唔系间间机构都会有用嘅，就系、是、个 authority effect， 即系嗰个权威效应。有啲就可能会系咁用，例如啦，即系我谂系大家用紧个电话苹果，其实佢就好可以有嗰个权威效应嘅，即系佢未必特登系咁用嘅，但系基本上嗰个机构嘅文化咪即系等于。個創辦人嗰個文化啦，係咪好多時呢個咧就係用一個嘅權威效應，我就係喺嗰度嘅創辦人，而且係最重要嗰一個人。咁跟住咧，令到咧就係大家都已經係信曬我所講嘅一啲嘅規條或者做嘅一啲方法，跟住其他人咧就會跟住去做。 但係 Muse 你講到嗰個權威或者個人效應咧，我過去啲 common course 有類似咁嘅情況，因為嗰個 CEO 其實佢係個某程度上咧，因為 founder 啦，佢因為佢。set up 個公司即係俾佢去 run 個 business 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好 authoritative， 亦都係佢當咗係間公司係個 baby 嚟嘅，所有嘅 VMV 咧就佢自己定下落嚟嘅，有曬 behavioral terms， 咁同埋咧佢每年啊都有兩次我哋叫攤開啦，即係嗰啲叫做。大會 係，仲有全球 人，係、哦、全部大站埋一齊，咁淨係得佢一個人喺度講啫，好似個人崇拜咁嘅。 我都做過一個類似咁嘅機構喎，即係當年後生初出茅廬啦，即係真係我 大約係 係華人，即係係華人公司嚟嘅，係咪？係、啦，咁佢哋咧就好得意嘅，亦都係咧，即係嗰個老細就係嗰個 founder 啦，咁跟住咧佢就寫咗好多啲規條啊，係佢自己啲信念啊咁樣，咁每一個入到嚟。嘅時候咧，都要做好多好多嘅培訓，就係加強你呢個信念，話俾你聽呢個信念幾好啊，幾幫到佢啊咁。然之後咧，就每年我哋都有個誓師大會嘅。 O K， 係啦，即係 誓師法啦。 即係 book 一個好大嘅場地，我唔係好記得好似會展、九展之類咁啦，係啦，咁然之後就個 founder 同埋佢個仔啊，咁啊就出嚟， 唔係個仔都出嚟， 未發成全喎， 係啦，咁啊會講話點解我哋要咁做啊？我哋咁做咩好處啊？咁然之後大家咧就中毒，佢嗰啲嗰啲規條咁樣樣，有曬口號啊，有曬性咁樣樣嘅，咁然之後大家就好開心，係啦，其中一樣嘢咧，我覺得咧洗腦要成功咧，係要令到佢哋咧個情緒咧要有一種亢奮嘅狀態嘅，你哋認唔認同咧？ 認同 arousal 啊嘛，係咪？即係當佢有亢奮嘅狀態嘅時候， 係啦。 嗱，大家要記得，即係當一個人亢奮嘅時候咧，即係佢就智商係會低啲嘅，唔係因為佢係受緊佢嗰時個行為咧。是俾緊個情緒影響，而唔係俾緊個理智影響。 係。 咁所以當佢有咁樣嘅時候咧，你入嘢咪入得好易咯，係咪？當大家開開心心嘅時候入嘢入得好易。 我覺得嗰個亢奮咧係當時環境嗰個 atmosphere 啊，trigger 到佢 emotion 嘅。係。咁個亢奮影響係嗰一刻係會有嘅，但我都感受到其實有個別同事你都睇到嘅，從啲行為表現。佢都有自己諗法嘅 ，after 完咗個攤開啦，以我過去嗰啲例子咧，其實佢哋都私底下都講咗好多嘢嘅，又洗腦啦，咁啊，信佢啲傻啦咁樣。但如果你話喺個氣氛，基於個 conformity 啦，即係大家係因循要跟大隊咧，你冇理由話 嗰刻就好洗 啦。咁個個都唉細思啊，係啊 OK 啊，但你出翻嚟去到另外一個環境，唔係一個隔離嘅環境咧。咁佢哋大家都理智係有得選擇嘅都。 不過咧呢一個好 work 嘅，其實有一個行業係好 work 嘅，即係佢用頭先啲細思大會同埋權威效應。 係 嗱嗰個咧亦都未必係創辦人嚟嘅，其實就係傳銷。係啦，係咪？即係嗱，某程度傳銷就用 我都想 通常話做得好叻嘅人，我話佢只不過係做咗三年，跟住咧佢以前咧就係清潔工嚟嘅，做乜鬼咁講啫？ 跟住而家就百位數字嘅收入啦，咁樣樣。 跟住登咗出嚟，一齊講下咁樣嘅點勁法啦。 跟住就拍曬手，跟住大家就好亢奮，係咪啊？ 我有陣時去到嗰啲咧，你話嗰啲傳銷會，我相信大家都去過啊嚇，即係咩字頭嗰啲啦。去到咧，我覺得係教會嗰啲憤興會啊，我稱為，因為教會有憤興會㗎，係啊。係啊，粉興會就 revival 其實，即係再激發你嘅靈命嘅長進啊。過去會多啲嘅，而家可能會少啲啦。而家世俗化啲，咁咧去到嗰啲傳銷大會咧就好興奮嘅。哇！以前係清潔啦，而家又話攞幾多個零啦，跟住大大張支票， 好多啲好勵志嘅 好勵志故事嘅，咁令到咧哇好 believe it。咁啊講到好多咧講見證，我覺得佢哋都係講見證喎。其實就揾咗好多人講見證啦。以前佢咁好當冧嘅，而家好當紅啦。咁你聽落上去咧又好似似層層喎，人哋得點解你唔得咧？ 跟住通常咧、跑落嚟同大家嗨快即係咁講就係咧，跟住就大家歡迎佢咁 搞到好嗨 咁。冇啊，其實咧所有嘅 training 都係咁嘅，即係你要幫佢 set 個好高嘅 target， 令到佢覺得好似有一個使命感，我要 achieve 到嗰樣嘢，係啦。然之後咧就用各種嘅激勵情緒嘅方法，令到佢哋有個 arousal， 然之後就有個 conformity， 係啦。咁然之後不其然咧，你就開始 buy in， 因為咧，咦，你好似行為上你已經做緊嗰樣嘢，我支持咗，咁然之後你調整埋個心態，成套洗腦工程就係咁樣樣啦。係 啊，仲有一個咁樣嘅小效應咧，喺頭先阿 Fiona 所講嘅情況咧，係會特別會做得好嘅。因為咧有一個小嘅測試咧，佢又叫做cognitive reformation， 即係類似咁樣嘅例子，係啦。嗰個情況係會點做咧？就係咧，佢令到你咧 arousal， 即係個 emotion 好高漲，同時間咧，俾你覺得咧，你係控制唔到身邊其他嘢，你要好依賴個制度或上線或者其他嘅人咁樣嘅。因為咧，其實嗰個嘅experiment 咧，社區裏邊好得意嘅。有兩批人。一批人咧，佢就係冇乜做啲乜嘢嘅， 即係 control group 係咪 control group？ 係啦 ，control group。一批人咧，基本上咧，佢就係、是、之前咧就要佢做好多 task 咧，佢都做唔到。例如，請你喺兩秒鐘之內咧洗曬成笪地，跟住成個球場嘅咁樣。我夠鐘你又唔得喎，咁樣啊，請你喺兩秒之內即刻幫我揾四隻 ace 出嚟咁樣，跟住你又唔得。總之你做每一樣嘢都覺得好似做唔到 control 唔到嘅。跟住大家去做同一樣嘢，就係咧佢散咗一啲嘅 dot， 即係一啲點咁樣啦，曬張台上面，跟住咧佢就會同嗰班 control group 嗰班人講：，喂，你覺唔覺得好似個人樣啊咁樣？跟住嗰班 control group 就 仲開始 咁黐線㗎，你散咗一堆 dot， 我哋波唔知咩，咁似咩人樣啫？咁嗰陣，跟住問翻嗰堆咧係冇乜 control 嘅，之前個感覺嗰批人咧， 即係俾打冧咗嗰批係咪？ 係啊，問翻佢嘅時候咧，跟住佢話。 好似係， 即係比較容易去受到人哋影響。 當佢 emotion 高 arouse 咗佢，跟住咧佢覺得做一啲嘢咧，唔係完全佢自己可以親力 control 到嘅。跟住咧佢會tend to 咧就係喺呢一個自己控制唔到嘅情況之下咧，佢會揾啲 meaning 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咧俾一啲 meaning 俾佢嘅話咧，咁你就好易可以 inject 到話俾佢聽，要做成呢間行業。你一定要聽上司話，即係類似，或者一定要聽老細話，即係類似呢啲。 即 係 有少少係咪嗰啲咩 effort justification 咁樣樣？即係譬如我、我有一啲嘢係我付出咗嘅，係啦，咁我 suppose 我都要得到一啲嘢去 compensate 翻嗰個嘅感受咁樣樣。咁但係當佢冇辦法喺第二啲嘢度揾到個 compensation 嘅時候，可能就係話，原來就係個上線可以俾到我呢一種嘅感受嘅咁樣樣。咁佢個心理就協調翻咁樣樣。咁所以你就可以洗到佢腦。 是啊，就嗱，我哋呢一节里面都基本上讲咗好多，点样用唔同嘅方法去洗脑啊？ 仲未讲完噶。 系啊，喂，我哋一于就睇下咧，我哋之后系有啲咩实例系点洗法嘅吓 ？OK， 好，下一节翻嚟嘅时候咧，我哋 再 讲 大家分享 系啦，点洗法。 一分钟培训者宜， 好多机构咧都认真做培训噶。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攞到参加者去buy-in，即是认同了。事前呢会不会做一些问卷、访谈、了解参加者去的需要、期望、工作遇到难处，好让个课程设计更加贴合他的需要的。而在课程之先呢会不会预早给同事知道，我见过一间机构呢，他一早呢就发了一些英雄帖邀请同事呢来到这个课程，令到同事呢都非常雀跃。亦都见过一间机构呢，佢每位参加者呢预先呢每人呢送一个杯面。杯面上面呢贴咗一个贴纸，就係多谢上面享受内容。好人同时呢早作准备，能够学以致用嘅。 Hello， 咁欢迎大家呢返嚟我哋心知科学嘅今个礼拜就係企业大学堂。咁我哋就讲下呢企业培训究竟喺心理学嘅分析里面系点做嘅呢，同埋点去达到嗰样嘢嘅呢。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洗脑式培训啦。 系冇错。 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唔同嘅心理学效应都做到洗脑式培训嘅。咁例如就系个权威效应啦，我哋嘅曝光效应啦 ，media exposure 啦。 conformity 啦， 系啦，系啦， 跟住 系啦 ，cognitive dissonance 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情况。不如我哋喺呢 part 讲下啲实例嘅，有冇啲实例公司喺企业里边点样帮到培训？我哋都可以试下咁样嘅，即系我哋会睇下究竟点样做。如果从机构角度系会做得好，之余咧亦都系做得比较系，我觉得 proper 嘅，即系叫做系咁样对员工就会好，而唔系单纯地纯影响咗佢为咗帮我哋做嘢咁样。我哋从呢个角度睇下点样研究 下。好啊，喂，或者我分享先啦，好嘛？因為過去我都做幾多culture building 嘅嘢啊，同事嘅 mindset 啦。我好記得有間公司係電信公司嚟嘅，名字就唔同大家分享啦。咁嗰個 CEO 咧，其實係因為個集團就去 start 呢個 business， 就請咗一個幾有能力嘅CEO 嚟就幫手就 start 個 business 嘅。咁佢好有自己嘅睇法嘅，亦都我哋嗰陣時覺得都難湊嘅呢個 CEO， 好有個性，係啦，好有個性嘅。 突然間咁聽完， 好有個性嘅， 有畫面嘅啦， 出口成文 嘅， 咁嗰啲人出口成文嘅，咁有個綽號嘅，咁啊講嘢有個綽號啦。Anyway， 咁咧佢就定下咗一個 culture， 個 culture 咧我都唔都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啦，叫三 UX。咁、 okay. 當時我哋入到去呢就係、是、雷厲風行嘅，咁其實已經雷厲咗風行一段時間㗎啦。咁、那個同事入到嚟呢啲血脈呢都充滿呢個三 UX， 其實係講緊啲 value 啦。 點解入到去已經有呢？ 一入到去 selection 嘅時候已經有 啲。selection 又未必嘅，咁因為都唔會話因為你有冇呢啲 belief 而 select 入嚟嘅，而係你入咗嚟咁必然要上 orientation 㗎啦。喺 orientation 呢我哋好大個 portion 呢用嘅時間呢都係講緊呢個三 UX 嘅 culture， 係咁亦都有啲活動啦，係令到佢咧即係入腦，我哋叫 internalize 咗佢啦。咁、除咗呢個 orientation 咧，仲要三月後有 refresher 個，每一個同事都要上個，所以我哋幾忙啊！我哋做 training， 即係話你做完一次， 係 三個月後同一樣嘢， 係 簡單地再做多次。 嗱，我又唔可以話簡單地，我哋係會再 reinforce 啲 case。 因為如果純粹係認知上，佢知道咩叫三 R 約，我哋叫 awareness 之外咧，咁佢活出嚟啊，活出嚟，我哋就會透過公司有好多 case 咧，就會話俾佢知，叫佢哋分享佢哋有冇啦。咁要第二咯，第三咁，因為你如果一個員工咁樣，我做與唔做，咁有啲咩獎賞先？咁其實咧，公司有個叫 coaching log， 個 coaching log 咧就 mark 低由主管 mark 低，你有做到任何三 R 約咧，就 mark 低佢嘅。咁 monthly 咧或者 quarterly 咧就要呈交俾我哋 HR， 特別係俾我去睇嘅。 即係呢個嗱，呢、這個係用緊一個點啊？reinforcement 或者係 punishment 咁樣。 你可以話punishment 就唔多，不過去 reinforcement。咁去一個獎賞啦，因為你做得好咧，其實佢有個 remark 嘅。咁再 reinforce 係咩咧？最實際啦，如果係 corporate 裏邊就係 performance。咁連個 performance appraisal 咧，其實就係 link with 呢個三 R 約嘅。咁所以咧，成套嘢咧就係點樣 link with 你 behaviour 同埋你邊 measure by 依個三 R UX， 亦都係一個主要部分喎喺 performance appraisal。所以成套嘢咧就好 consistent， 好 robust 嚇，亦都咧令到啲同事佢都要好 conform 呢樣嘢啊。所以大家入到去到咁上一年月咧，佢哋都好記得依個三 R UX。 但係咧嗱，我成日覺得咧呢啲嘅cultural change program 咧最難搞咧就係嗰啲咧即係 OC food 啦，係咪啊？即係嗰啲咧就冇曬 motivation，但係就喺度好 experience 嗰啲，通常都呢啲就好鬼難搞嘅。即係點樣用一啲 conformity 嘅方法？ 好似自己唔係， 我永遠都好有朝氣嘅。OK， 我最怕呢啲嘅。 其實啲師傅我又覺得幾浸咧，因為咧啲師傅咧佢哋都要定期嚟上堂，係兼且咧佢哋係 supervisor 嚟嘅，有部分都。咁佢哋就要 weigh 啲同事嘅三 R 約，所以某程度上其實我覺得個招數都幾辣嘅，即係辣得嚟就唔係淨係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啲同事個別要做，連啲主管都要做，咁所以兩方面佢哋都要 conform 啦。咁同埋頭先我哋分享咧，定期個 CEO 咧就有攤call，咁啊陰公啦，唔係即係我叫陰公啦，因為係真係覺得好洗腦嘅，其實就係 啦，即係點啊？你唔聽話就瞓話瞓咗三個鐘咁樣， 咁通常瞓話一個鐘頭咧，CEO 好興奮啊，即係好高漲咁啊，同大家講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咪一講到洗腦，大家可能有啲 negative 嘅感覺，但係我有兩睇嘅，因為間公司 in general 長期 long lasting 落去咧，大家覺得要係一個 identity。亦都係一個佢哋邊 feel power 飛嘅， 有冇啲 outlier 嘅咧？即係始終就係有啲人 完全抗拒， 係啦，好抗拒嘅。 嗱，我覺得係公開地咧，就冇人咁樣咁講嘅。嗱，私底下可能有啲同事都覺得啊，又洗腦啊，嚇咁。但係咧，習慣咗有陣時咧，啲心理都係咁啦。習慣咗就覺得冇乜嘢啊，個個都係咁噶啦。 係即係行為改變翻個心態， 係啦，行為改變翻個心態啦。亦都與此同時咧，阿 CEO 好中意咧見傳媒嘅時候咧話。我哋有個三貓魚嘅 culture， 大啲記者，啲記者聽到一頭霧水，又覺得好似好勁咁啦。咁聽翻轉頭咧，啲員工佢又覺得係喎，依個咪就係我哋 identity 咯。咁邊 feel power of it 咯。咁所以我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係大家有個 standard， 有個 behavioural standard， 大家個 mindset more aligned。咁做起事上嚟，萬一有 conflict 嘅。咁我而家用緊三 R 嘅邊個嚟同大家一齊 work 喎、 啊？同埋就從機構去建構個文化嚟講咧，其實係會幾成功嘅。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佢呢、這個嗱 ，me exposure 佢肯定會出啦 ，poster 乜鬼肯定會有啦。佢連見面都見多幾次嘅一個情況，再加上就即係成個社化效果咧，呢、這個就唔係太過 psychology 嘅，係少少 sociology 嘅，即係個社化效果亦都做得好足。成個 peer influence 都好大啊，其實都即係由上而下 cost department 佢都要 show 啲 case 出嚟啊。咁所以呢個亦都我覺得係一個良性嘅影響力，令到大家 compile 嘅。 同阿 Fiona 頭先講嘅 outlier 嗰個情況咧，我覺得喺好似頭先嗰個企業個情況咧，其實又唔係太過介意嘅。即係一來咧，就係你係好難去令到所有人都真係同化曬或者點樣嘅情況，但係佢能夠做到你只要翻工。 係 喺我哋呢個 setting， 你就要 comply， 就其實已經佢某程度上好成功。跟住你 comply， 你究竟係咪心裏面係完全心即係好貼服咁去做嘅話咧？咁未必係最重要。跟住亦都可以從頭先嗰個話 behavior 推翻你個 cognitive dissonance 嗰個情況，令到你跟住再宣傳一下。係咪令到有 feel good effect， 即係嗰個情況咧，咁其實就可以做到。 所以佢哋都 buy in 㗎， 幾好 㗎 ，OK 㗎。咁不過咧，嗱，依個文化傳承咧，好睇嗰個 founder，或者嗰個 sponsor。 way after 呢個 CEO 佢離開咗之後咧，新嘅 CEO 咧當然有佢價值觀啦，佢都覺得舊嘅嘢就一切一掃而空啦。咁自此之後就大家冇曬呢啲我哋叫 mindset training 嘅嘢，純粹係 skill set 嘅嘢嚟嘅啫。 不過係啊，即係呢個尤其是你嗰個老細啦，雖然我哋唔知係邊個啦，你都唔知咩人電視 好紅嘅，完全 唔知道嘅，完全估唔到啦。咁啊，但係佢咁佢講得佢就好。真係 authority effect 嘅，佢嗰個權威效應係好強嘅。 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做 training 咧要 top down 嘅，係咪？我哋 top down 話要有 management 嘅 buy in，其實某程度上我哋都係想 inject 嗰個權威喺度嘅啫嘛，係咪啊？即係我講嘅嘢你要聽嘅咁樣，同埋你係即係心誠信服嘅咁樣。我覺得即係所以我哋成日做 training， 我哋好需要就係即係 management 嘅支持咁樣，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咯。 同埋啊，不過突然間我諗起咧，咦唔係喎，有機會大家觀眾係會諗啊 ，Chris 嗰個例子咧係第二個喎， 係咩咧？ 即係因為仲有一個都係好強勢，之前都係電信，而家轉咗去做第二行，係即係嗰個情況係咪？佢都係好強勢啊！而家佢轉咗去賣嘢嘅，係咪？其實突然間諗諗，係喎， 佢強勢咧， 佢強勢，佢係咪啊？即係佢係好強勢，佢都。基本上就係都企業入血嘅，即係嗰個嘅情況。我近期我都 send 咗張相俾阿 Chris 啊，即係食飯嘅時候點樣遵守嗰個限聚令，即係嗰個情況唔遵守炒喎。 哦，係啊，好嚴下 嘅 都。 但其實講真係好嘅，即係我意思喺呢個咁嘅狀況係。 但不過我有興趣知佢係咪落實執行先呢啲嘢？ 所以我認為可能都會幾落實，因為同埋咧，我覺得呢個真係個權威效應，同埋就係嗰個機構文化。其實的而且確咧，個個係話係要翻去自己位食，咁都真係翻自己。 OK， 喺裏邊食喺大堂裏邊食嘅人 就唔得嘅， 就唔講嘢。 OK， 總之你剝咗口罩都唔講嘢。咁講真的，我都係好 compel， 即係個情況係啦，講其他嘢都唔會，其他都係連姐姐都係。 OK， 係啊，所以咧，你我諗呢個就係頭先你所講嗰個嘅文化。其實咧，我諗你嗰個嘅老細都會係咁嘅，佢有嗰種氣勢嘅嘛，都係。其實佢一出嚟嘅時候，大家就會知道，喂，我真係有機會執行唔好事喎，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 但係嗱，可能有啲即係聽眾觀眾嗰個就會問啦，喂，咁我老細唔係嗰種咁強勢噶嘛？咁唔係咁強勢，我哋點樣去做呢個洗腦式教育咧？咁樣 嗱，咁樣嘅，我自己都做咗一個係冇 authority effect 啦，其實 MNC 係好難，即係跨國公司係你冇乜邊個係特別話一定要明星級。 其實點解大家都係打份工？係 啊，同埋佢都唔想有所謂嘅明星級，佢都唔 buy 呢一樣嘢。咁所以咧，你只能夠用嘅就係 me exposure 係其中一個啦。咁啊，嗰啲咧即係其中一啲咧就係完全無孔不入地，即係例如 screen saver 啦，一開一翻去一開又係即係咁嗰只，跟住咧即係有少少讀到咧就係。佢翻去廁所， 都 閂埋道門，哇！有即係 佢而家我誇張咗啲喎， 完全係。 其實嗰時因為我哋做得係比較搞笑啲嘅 ，OK， 咁所以咧啲同事會覺得，即係嗰下咧佢就會玩咧，就會覺得。喂，使唔使去到咁騰啊？即係咁講，就跟住佢哋埋地。喂，去廁所都記得你喎。即係佢嗰時就 但會唔會有啲反效果咧？咁樣會 我覺得視乎你嗰個 campaign 嘅少少嘅 market， 即係如果你真係話貼到好。好認真啊！即係例如話，俾心機做人，你是得的，即係咁嗰啲就當然係唔好嘅。但如果你話嗰度，其實你話去洗手間，你以為就唔使照顧大家咩？即係咁 ，consideration 都要㗎，所以抹乾淨個廁板，即係類似你講呢啲嘅時候，大家就會覺得係過癮㗎嘛。即係如果你想講話 be considerate。是你其中一個嘅 culture 或者咁樣嘅情況。 我自己就少做 cultural change program 嘅，但我自己做得多啲咧，就係一啲 service 或者 product training 啦。其實我哋都真係用好多洗腦嘅，因為嗱咁講啦，即係洗腦咧就有一個好嘅作用，就係幫你快啲入腦嘛，係啦。咁譬如我哋要賣 product， 你賣 product， 你個 sales 咧，如果你唔中意嗰個 product 咧，你好難賣到嘅。 其實好大件事 喎，好大件事嘅，係啦。咁所以咧，有理冇理咧，我哋一定要令到咧所有 前線嘅同事咧，你好中意個 product， 即係 buy in 啦，佢哋 係啦，你要去 buy in 嘅，咁、所以其實你做 product training 咧，你都要做到好點啊，好振奮啊，好亢奮啊！你話哇，呢樣嘢真係好難得先至有㗎，哇！我曾經做過一間公司咧，嗰啲羊毛咧，唔知點樣咧，係啦，喺呢個唔知咩烏魯木齊定邊度咧，三日三夜運到去北京， 仲要只羊係齋齋沐浴，佢係童子羊定唔知乜鬼，係嗰只羊係有少少一執嘅黑毛喺個腳。底嘅中間，即 係 類似 類似啦，係啦，跟住仲要咧，俾啲相佢哋，即係要喺個 emotional 嗰度咧，不停咁令到佢哋， 係 啦，即係話嗱，你睇下，佢係慢慢咁樣梳佢出嚟，嗱唔會 hurt 佢噶，一路梳一路喺度錫佢，哇！跟住啲毛咧，係啦，啲毛咧去到北京之後咧，就要咧點樣去驗幾多個 micron， 點，哇！跟住咧就點樣好精美咁樣嚟到件衫，講到我自己都想喊嘅就係嘅，係啦，跟住你就會覺得哇呢件衫好正。正啊，点啊，几多钱啊？多谢你35,000元啊，咁样样系咪好抵咧？ 的而且确系咯，即系你见好多呢啲品牌咧，都系例如个钻石点样精炼啊，全球只有几个 percent 先符合呢个嘅规格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千锤百炼讲到呢个 一定要嘅， 同埋好多时啲咧呢啲 training 或者洗脑啊，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啲 storytelling 嘅元素喺 入边，呢个其实都系 so that 咧有一个 emotional 嘅感觉 ，once 有个 emotional attachment 咧，同时佢就较为 buy。亦都較為咧 partner 去講嘅話 ，sell 嘅 product 就會大啲啦。 其實我啱，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覺得係好重要嘅 tools 嚟嘅，即係 storytelling。其實頭先你嗰個都已經係 storytelling 啦，講真， 即係 create 個畫面係啦。 嗱，例如咧，即係大家好熟悉嘅。好人雷锋啦，其實大家唔識， 我都咩嚟啊？咩嚟啊？ 即係嗱， 咩年代啊？你 都唔知呢個人究竟係咪做過呢啲嘢，但係你都一路流傳噶嘛？ 係喎，即係話時話係咪真係做過嗰啲嘢？ 嗱，所以咧 ，storytelling 係諗落咧係真係好有呢啲嘅情況。其實你好多時候，唔係我哋通常做 culture。跟住咧要砌 success story， 係啊， 嗰啲咪 storytelling， 嗰啲咪 storytelling， 做出嚟犀利， 好犀利嘅 customer， 就煲到好大嘅，好多時就 好大個咧。嗰陣咧攞咗一個叫做 regional 嘅全球獎，其實自己搞嘅，其實都係我哋幾個 regional。 其實可能一早已經 create 咗個 story， 然之後再 live 個 story。 嗱，不過咁真係有投票嘅，又真係有選嘅，即係只不過都係呢啲係叫做結果嘅結果嘅一個貴選，即係咁攞正咯。 嗱，你個砌對好勁嘅。系啦，然之後啲人又好有共鳴啊，即係覺得咧，我係其中一份子，我好自豪啊，咁樣樣，咁跟住佢哋咪 buy 咯。 係，好多時都係咁。我都想分享咧，頭先阿 Fiona 講過，譬如話一啲 service 啊，或者 sales training 啊，我頭先講到 culture building 嗰啲嘢啦。我相信大家做 training 好多時都會涉及一個 change management 啊。change management 我又覺得係好需要個 mindset training 嘅。因為要大家 align 咗嗰個 direction 啦，嗰個 goal 啦，或者大家睇法同埋價值觀係咁咧，咁嗰陣時就涉及一啲 mindset 嘅嘢。咁因為要大家同一個陣線，先至可以向住同一個方向啊。咁好多時就係喺 change management 咧，就一定要做咗 mindset training。某程度上你都可以話洗腦嘅，因為我覺得洗咧係洗清楚大家 individual 一啲諗法，就求同存異嚇，令到大家咧有共同目標。咁呢個我覺得喺 change management 裏面咧。都好重要喺個 mindset change 嗰方面啊， 同埋咧，我覺得咧都，雖然我哋話就話洗腦 training， 即係咁嗰只嘅情況， 係 好似個名字有啲 negative， 係啊， 其實第一咧就係日常生活真係多到不得了啦，其實咧自己大家對自己個仔啊夠多洗腦啦，即係嗰個情況，你睇下爸爸幾靚，你睇下媽咪靚唔靚啊，即係嗰只咧，你個女 你又知我女其實賺到 嘅，居然即係同埋咁樣奠定個女嘅成世人嘅， 又唔係洗腦嘅 審美觀， 又唔係洗腦嘅，都係灌輸嘅正確價值觀， 冇錯， 係啦， 完全話好爹哋居然係咁樣咧，佢大媽對只年級已經打破曬，跟住咧見到一個真係好靚嘅 Miss， 呢個唔靚啊，媽咪先靚咁多隻。 你唔好講笑，我有個朋友真係咁樣喎。佢咧就每一日咧俾佢媽咧就喺度話啦，其實咧 靚 係啦，媽咪最靚咁，佢媽咪咧就少少即係有少少福氣咁樣樣啦，係啦，咁於是乎咧久而久之咧，佢對於所有咧瘦嘅女仔咧都會覺得唔靚嘅，係啦， 好成功， 好成功嘅係。 其實呢啲都會有嘅，其實某程度上嗱類似咁啦，即係話要孝順爸爸媽媽嗰只。某程度上你好似講呢句嘢，其實對小朋友嚟講咧係 即係意識上佢唔係好大作用啊嘛，佢唔係好識孝順係咩噶嘛。但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咁講，當佢灌輸咗呢一個情況，當佢大咗嘅時候，佢有呢個咁樣嘅意識，跟住去做咁。咁起碼呢一樣嘢係一啲好嘅情況，而佢係透過呢個咁嘅灌輸，係預早會做到呢個咁嘅情況，係會好嘅。又或者有啲人學 language 咧，咪要背誦以前啲法文，其實我哋 乘數表啦， 係咪？即係背誦啲法文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啊？ 唔好講到咁遠啦，即係 sorry 打斷咗 啊！我以為你話等下我冇讀法文噶， 咩嚟㗎咁？但係咧嗱，其實最簡單就係即係每間公司都會有啦，係咪先 ？Orientation 係咪 ？Orientation 點解要搞 orientation？ 即係除咗希望洗你腦之外，其實最好嘅就係幫你盡快可以融入間公司，融入個文化，即係等你唔使做一個 outlier 係咪先？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就即係唔好睇得太 negative 嘅。咁但係當然啦，譬如我哋有責任就係話啊，點樣去用得好啲啊，或者點樣嘅方案啊係可以即係 proper 少少啊，即係唔好真係咧就有理冇理將一啲咧各種各樣我哋覺得啱嘅價值觀灌輸俾你，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用呢個方法用得好嘅話咧，其實喺 training 咧就即係會再 effective 啲咯，即 係會嘅。同埋喂，講真啦，大部分公司如果佢要做呢啲 training 嘅嘢，其實都唔會係一啲唔好嘅嘢，即係我暫時都未見過，或者亦都未同個機構做過係，佢有一個嘅 values and belief 嘅灌輸，或者介紹係有唔好嘅方向的。 我感覺就係、是，正如阿 Fiona 頭先講咧，嗰啲 orientation 啊、迎新課程啊，或者嗰啲文化課程咧，我覺得今時今日都好難話我哋強制性有個價值觀去灌輸俾佢哋嘅。有時而家young generation 都好多，有啲時候佢哋都會 challenge 點解係咁啊？問你 why 點解咁嘅？我相信我哋做開 training 都有一個方式咧，都係較為 liberal 同埋 open， 都係俾啲同事去 discuss。So that 佢認同翻一樣嘢 ，rather 我哋話你一定要遵守一樣嘢，你嘅行為一定要咁做，而係俾佢 more open 咧去傾講啊，甚至透過一啲體驗咧，即係體驗式嘅一啲活動或者培訓咧，令到有所掌握，先至係一個我哋叫即係洗腦啦，或者叫一個culture 嘅 洗 得嚟就要有效 開放洗，即係的而且確嘅，即係 open 得俾你話俾你聽，係認唔認同 ，instead of 話俾你聽咁樣就啱咯。啊，不過咁樣嘅喎，而家係有個咁樣嘅趨勢，就係咧 orientation 咧，係用 online 或者係嗱，其實呢個咧都唔係喺疫情之下咧，先至會做嘅，係真係會用可能係視像或者 online 咧，就去上咗個 orientation。 點解咧？ 係啦，其實咧有一個情況就一來啦，你知道其中一個嘅就係、是、當你好大班人嘅時候，咁你成日又要場地又要人擺喺度，咁啊會用得好多時間啦。如果你又唔係好多人嘅話咧，咁我又要湊夠幾個，先至再去做，跟住佢都過曬氣啦，即係已經受到其他咁嘅 department 嘅分途啊，或者點樣嘅情況，我都做唔到乜嘢嘅。 不過我自己感覺呢個係咪純粹一個 evolution 嘅考慮咧？係 咯， 因為如果你話我哋講緊 orientation 嘅目的咧，就係文化認同啦，或者價值嘅灌輸啦，咁多啲係一啲 emotional bonding 同埋 我就係諗 一個活動， 係咪機構其實而家開始都會睇？ 係 orientation 唔係一個好直接嘅工具，係去令到同化呢一樣嘢，而佢可能係透過咧，而家嗱多咗係話 staff engagement 噶嘛，係咪？即係例如可能係每一個 Friday 又會做啲乜嘢噶嘛，即係佢多咗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 engagement activities 咧，嚟到去話翻俾你聽，又或者講真，以前咩團契啊、義工 group 啊，講真。我哋做嘅事以前都唔係咁多噶嘛，而家都真係多咗好多。即係我係啊，我睇佢上嚟，佢好似用咗 staff engagement 嚟到做多咗，而 instead of 依賴個。 我諗 staff engagement 嘅好處就係佢軟性啲嘅，係啦，即係唔係話由我一個好似有權威性嘅部門去話俾你聽公司價值觀係乜嘢，你自己慢慢去感受。但係我自己可能老識少少嘅，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咧呢、這個 orientation 咧係啦，即係 at least 我俾嘅嘢咧係係公司一個比較 official 嘅嘢係咪啊？即係公司想 deliver 嘅 message 咯。否則嘅話咧，用得太軟性，其實你好依賴個同事佢本身自己吸收幾多啦，即係個 reflection 有幾多啦，或者佢個 peer group 嗰啲係咩人啦咁。即係你一開始就群咗班 OC food 嘅。 係啦，咁你跟住好快就會學到嗰樣嘢啦。Rather than 你就係好即係好好真係咁認識到間公司文化係點啊，公司想 我都認同阿 Fiona 嗰個講法，就係 orientation 迎新咧，有啲公司真係好認真，有埋歌個唱歌個，同埋咧。我聽過有啲機構咧，甚至個 CEO 咧，或者 at least 係個 senior 嘅同事，佢必然一定會。 我想問你最長嗰個咧係幾長啊？見過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一日咯。嗱，我試過係兩日。 係。 兩日 orientation， 我見過係成個禮拜。 哇，好咁。 唔係，但係而且佢唔係 sales， 唔係 sales 成個 onboarding 有時就會長嘅。係 啊，都真 係 會有機會。 orientation 就我諗都係一日左右咯。 嗱，我試過喺間銀行嚟嘅，就係兩日 overnight 添㗎。 哇！ 你都可以話幾洗腦嘅，但我覺得係一個體驗， 好洗錢， 係啦，幾洗錢嘅。不過 我都知嗰間都好洗腦啊， 係啦， 你真係又 洗， 唔係我入到去就專係做呢啲洗腦嘅，所以今日 所以你今日好適合， 真係 overlay 嘅。其實佢又唔係話純粹係洗腦講價值觀嘅，佢係講啲 business strategy。咁就配合埋啲 business strategy 咧，就 overlay， 因為有啲 work 咧，佢叫 assignment 啦，就要 group work 就要做嘅。咁第日咧 senior management 即係 management board 咧，一定有個 senior 同事嚟到，就聽佢哋講，聽個 presentation。咁所以我又覺得又唔係話 purely 洗腦嘅，而係去強化佢哋對依間公司嘅投入感。 原來係咁， 係啊， 咁就係啦。係 back to 你嘅 question 咧，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 online 咧有幾大嘅成效咧，即係我有少少 question 嘅， 係會嘅，但係可能都係呢個生態係可能有唔同嘅轉變，變咗用唔同嘅 tools 咧，要嚟做呢一個叫做文化嘅推廣或者傳承都唔定嘅。嗱，我哋今個禮拜我哋講個洗腦式培訓咧，咁啊，大家差唔多，大家知道啲心理作用啊，同埋啲例子點樣做。喂，下個禮拜我哋好似仲勁講，好似邪教式咁樣嗰只喎。 係啊，因為我哋講。說洗腦洗腦嘛，其實你哋覺得話喂呢啲好輕騎啫，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咧，嗰陣時咪有單新聞咧，就有個兔女郎咧， 咦？ 喺地鐵， 我先 查 先，我都冇兔女郎， 係啊，咦？唔通阿 Fiona 有冇去過嗰啲課程啊？ 點解會咁咧 ？OK， 我哋就一於。下一次翻嚟咧，我哋深知科學嘅企業大本營，咁有我哋嘅 企業大學堂， 咁啊企業大學堂有我哋嘅工業生路家同準工業生路家咧， 就會再同大家分享 分享一下嘅。 兔女郎係咪啊？ 好，係啦，唔著衫嘅 OK， 拜拜，再見，下次見，拜拜。